大匪看天下，今日4月13号，听日放假啦，哇开心啊！今日星期四，咁咧就尽量今日啊能够做得几多几多啦，因为真系其实都忙，不过做网台就咁啦，一来就冇钱，二来就真系要消时间，第三样冇嘢讲啊。咁其实咧做到而家咧做好多节目都好啦，咁我哋嘅成绩都算 OK 嘅，即系而家。睇 view 数啊，睇成啦咁，咁啊鼓励多啲啦，我哋嚟一万咧，仲增100 subscribe 我哋啦，因为点解要 subscribe 咧？就即系你订阅我哋咧，就希望咧有个涟漪效应，多啲人啦，因为真系重要嘅，我哋咧就得1001个独步单方收入就靠 YouTube， 咁 YouTube 咧而家我哋平均一个月咧就蚀紧20000，所以帮帮忙啦。就睇 YouTube 唔好删广告啊，有得佢过啦啊，废噏都有得佢过啊，等我哋咧真系有啲收入啊，起码有咖啡奶茶饮啦啊。咁讲到呢一度啦，有好多人咧台务，咁下个礼拜咧有啲新节目啦，咁同埋咧就上次讲嗰、那个关于讲超自然啊，同埋心灵。空间嗰个节目咧就有存货啦，咁下个礼拜咧就会播，咁下个礼拜再公布啦。我原定咧就下个礼拜五会播嘅，咁因为咧我想咧就一日做一个礼拜做18个钟节目，咁但系到而家可能都系唔得噶啦，因为真系我哋都拣嘅，即系拣啲人做嘅，咁咪唔好话诶你求其上嚟讲完之后冇件事咁样，咁希望聚到多啲唔同嘅渠道啦，咁我哋都有听嘅，咁希望啦，希望各位就俾啲耐性啦，有啲节目做得唔好，或者有啲你觉得沉闷啲，或者你觉得诶唔啱听咁希望啦就俾啲留喺 YouTube 留翻啲意见啦，唔好走咗去。因为走咗去咧，个节目就冇咗噶啦。你唔走去，你俾啲意见，我哋睇下有冇办法改善到啊。即系改良到，好似有啲人话：，大飞你唔好讲粗口。咁我有两次都冇讲粗口，上次啊，咁啊今集冇。跟住可以做商圈嗰集咧，就更加冇。我其实一个唔系好粗口嘅人嚟噶，我比较斯文啲。咁啊，只不过做节目需要啦，要闹人咪闹咯，唔闹人咪唔闹人咯。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咧，我哋想做更加多。咁但系咧，如果有啲人咧想听睇我哋节目咧，揿翻落去星期二得到啦。因为咧，原来咧我哋发觉又有啲网站咧截咗我哋啲片喺佢哋播，咁计钱咧嗰啲咧计喺佢度，唔系计喺我哋度，即系好似迷迷咧，你点击佢咧，我哋冇钱嘅。因为咧所有嘅点击率咧就归萧生嘅，咁我哋嘅台先归我哋嘅啫，所以咧。有啲人讲嗰啲呢就其实唔系事实嚟嘅。因为制作系我哋嘅，我哋冇喺迷迷做过一日。全部都系我哋制作，然后俾拎阿萧生，咁阿萧生联播啦，咁我哋呢喺 YouTube 嘅收入呢只系计喺我哋自己呢一个台嘅钱嘅啫。咁呢我哋尽量做啦，咁呢就我话呢搵推咪客串啦，都有多人嚟见过，咁有两个就会长期帮手嘅，因为会做多啲节目同埋做啲片嘅。咁我再讲啦，如果有啲人咧有阵时久不久有啲片拍咗，唔理咩题材啦 ，send 条 link 嚟睇下啦。如果得嘅话咧，就等我呃啲 view 啦，咁喺我哋个台度播啦，做多啲。另外，最重要咧就有啲后生仔，因为咧我寻晚同一个。做拍嘢嘅读緊书嘅人，咁呢就拍啲微电影啊，拍啲小众啲嘅呢，就諗住呢就五月呢就喺度播，咁希望呢就佢呀可以帮助到佢即係嗰个微电影发展啦，我哋多啲片亦都可以吸引多啲后生仔啦，因为有阵时呢人哋做节话我做节目你闹啲后生，唔係呀，我点解呀，我嘅观点年纪大嘅出嚟做唔好将啲嘢推喺后生仔度，屌即係你个细路仔搞乱档，我冇嘅，听我节目认真咁听，冇讲，但亦都唔希望细路仔即係后年青人佢哋所讲嘅嘢个将个责任推咗俾成年人或者年纪大嘅人，因为一代一代人㗎啫，係咪呀，如果系咁嘅时候 秦始皇统一嘅时候唔能秦始皇唔统一嘅时候当年嘅时候保持返春秋战国两千几年前嘅文化五流十家百花齐放讲咩都得皇帝见到士大夫即係嗰啲皇帝呢可以公开咁指责佢跟住呢就你呢度用我唔到跟住呢我张仪呢就走去秦国合纵连环呢啲冇㗎啦。如果当时嘅战国春秋嘅人佢哋秉承住佢哋百花齐放嘅话秦国统一唔到。咁而家中国虽然四分五裂已经系全世界最快有民主嘅国家啦。系咪呀啱啱啊所以我话呢一代人归一代人啦冇人知道下一代嘅人系点。只不过话机会同埋嗰个时间流失咗咁我哋就计呢条数囉。咁题外话讲到呢一节啦咁系咪仲有啊我就比较开始就去一个四五月呢就好多 trip, 即系人哋讲英文啊我讲中文啊好多地方去咁我听日呢就上广州咁呢先去番禺嘅。咁去番禺呢就本身有个姐姐喺佛山嘅佢自己住广州嘅佛山返工。咁希望呢就听日联络今晚夜啲联络到佢啦咁威文啦。如果 Sam 哥有兴趣今晚再聚一聚呢就要喺番禺啦因为我自己本身 book 咗番禺宾馆。咁喺嗰度啦带我去食啲好嘢啦咁啊。咁因为啱啱呢就寻日入咗医院咁验身咁搞咗大半日抽血抽十几桶。左手抽唔多抽右手咁呢就证明我都係健康嘅咁即係仲食得两嘴咁希望身体未变坏之前食返多啲啦。咁呢就第二呢就係关于做节目嘅点为之做节目呢我就同 Alice 点解会要请推咪呢就是、我哋想呢就话有啲住深圳嘅住珠海嘅住澳门嘅或者住广州佛山嘅咁希望可以做到外省呢如果有听我哋节目嘅话佢有啲想讲或者佢有啲睇法嘅联络我哋抽时间。因为呢啲呢我想做商圈嘅节目即係生意上嘅节目。咁我同阿 Alice 就过嚟我哋录音出样唔出样搵特静啲嘅地方譬如好似包间房啦酒楼咁做返一个钟头咁或者做两个钟头分两次播。咁 Sam 哥我预咗你㗎啦。咁关于讲大陆地产嘅嘅睇法珠三角。咁可能预约花生同我讲下棋子啦咁譬如好似有啲人啦咁如果发瘟呢仲有听我节目呢仲未流失呢啲咁有实力嘅听众呢咁希望佢呢就又同我讲下喂大陆广州啊或者附近啊有认识嘅铺位一个用地产买卖铺嘅呢轮都雪上加霜咁但係会有咩实际环境呢因为越来越多嘢做我返大陆嘅机会就越来越少。咁就真係靠諗啦。咁我呢就会上嚟广州两日跟住呢就星期日喺香港就连续呢就会去厦门。咁去到17号返。咁4号呢就去济南。咁跟阿雀生啦因为佢系主礼嘉宾咁睇下去四日。跟住返嚟呢我又落韩国我会去韩国去济州嘅。咁但係呢去济州有个问题啦。我自由行 book 飞机票。咁就諗住买旅游保险。咁原来呢因为呢美国大军压境中国呢就驚到中国都系嘅驚到鼻哥窿都冇用。点解咁讲呢佢唔系驚美国佬啊。佢系驚金正恩呢个肥仔恩啊黐线啊。咁近期呢两日呢就已经调咗15万呢嘅兵力呢就去咗呢个中朝边境。点解啊惊佢真系一有咩事打起上嚟咧，或者一紧张咧，金正恩因为而家佢都经济封锁嘅，经济封锁，朝鲜，佢最近咧就入咗口好多煤炭啊，已经一船船一车车咧就全部咧就已经运翻过去北朝鲜退货，咁你牵涉咧每一年啊，其实买同佢买煤啊，过百亿嘅人民币生意，而家截咗佢，就俾经济压力佢，希望佢听话啲。咁呢但亦都防止金正恩即係黐线起上嚟飞弹就唔係射去韩国南韩就砰砰声射过去中国。所以呢而家呢喺边境呢就增兵緊。虽然呢佢而家仲係维持緊四级防护四级警预警啊即係兵力啊 一级就打仗啦。咁而家虽然四级，但实际系调紧兵。咁呢啲唔系我强项嚟㗎，不过有时关心下啦，关心下有啲人会听到啦，咁冇过去讲香港。咁讲一讲啦，讲一讲赖到呢啲，讲一讲特朗普啦，呢个痴线佬啦。呢个人呢把嘴巴就真系讲大晒。但係话你话佢冇料到咩，当然做得美国总统真系唔系省油灯。有啲嘢我睇少咗佢，一啲话佢乱咁嚟，唔知得唔得？乜乜乜，唔系嘅。佢做嘢咧，佢其实都有谂过，唔系仓促成行嘅，即系我咁睇啦。习近平，即系我哋嘅习大大啦，即系唔系得罪讲句，美国佬好似叫只狗嚟咁样啊！诶，我而家见你，习近平你嚟啦，砰砰声坐飞机去。冇唔系国事访问，亦都唔系乜嘢工商团，乜都唔系，就系、是、叫你嚟呢度同我食餐饭，亦都唔系住喺我屋企，叫你嚟几听话，扑街咁啊赶住赶嚟，跟住喺你面前兜兜面一完咗就话俾你，我而家就要打叙利亚，跟住又发战斧导弹，人哋做呢样嘢系落你面啊，根本上唔将你中国一个世界。排第二嘅国家 GDP 放在眼内。人哋我嚟洗你眼㗎，洗你版啊。你俾我讲我百分百系咁样，冇第二个目的。因为点解啊，佢呢头同你讲你联合国决议啊呢、這个制裁呢、這个叙利亚，中国系投咗反对票㗎。我记忆中啊，因为我真系唔系专家，但我有睇。但呢次嚟到嗱，我而家就发飞弹，就射，砰砰声。点解会咁样啊？第一，叙利亚、伊朗、俄罗斯、石油呢、這个系一个供应链嚟嘅，其实是一个供应链嚟嘅，其中一个供应链中东咁样，美国佬将会。因为而家所有嘅中东国家啦，石油减产，托住个油价，令到中国嘅页岩气，唔系中国冇页，有页岩气未开发到啊。咁咧，美国佬嘅页岩气顶住，但系当你加价嘅时候，即系其实等于对冲一样，你加价咩，我咪出页岩气咯。哦，你减价，用住你嗰啲先咯。何况预计咧，2020年咧，美国咧就会变成一个石油输出国啊，系咪啊？咁而家发呢支几发呢廿九支飞弹，系做俾中东国家睇，系有目的噶。你唔好约佢黐线就咁揿，即系我眼我讲啫。你可以唔承认，就咁射过去，话俾啲盟友听，曾经嘅盟友听，或者而家嘅仲系盟友啦嘅听。啊，跟住我估好快就真係会打伊斯兰国㗎喇。因为美金点解成为国际货币，最主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石油交易系用美金结算。所以既然能源嘅结算系用美金嘅话，美金就变成咗国际货币。基本上系咁。咁而家佢咁样做，一来打散咗俄罗斯，警告埋你。其实奥巴马都即系同俄罗斯倾唔掂数，但系咧奥巴马唔想打，所以咧俄罗斯派兵过去叙利亚投鼠忌器。但系呢一个人系咩人啊？你睇佢内阁成员，即系祖国嘅成员啊，特朗普。佢基本上全部都系啲石油大亨啊，或者代言人入咗国，佢哋系争紧呢个石油利益，亦都系共和党基本嘅核心嚟嘅。点为之核心咧？枪会啊、军火商啊、石油啊，全部传统嘅共和党嘅金主都系呢一堆人。发呢五十九支导弹，梗系唔系黐捻线啦，梗系唔系一时之气啦，梗系有佢嘅目的啦，啱唔啱啊？呢个第一，第二，如果当美国 再次强大啊，即系佢嘅口中再次强大，立咗威之后，啊，石油成为唯一嘅输出国嘅时候，即系咁压抑咗你油价，然后佢成为呢个美国，咪成为全世界啊，最分分钟最大嘅出口石油国嘅时候，佢美金会更强啊，佢会更加主导呢个社会，所以呢59支导弹，佢系有必要射，跟住成个战斗群进入北朝鲜。习近平一翻到中国嘅时候，佢已经连消带打噶啦，连消带打咗。而佢养嗰只狗，我哋叫养只狗，嗰只狗系边个？嗰、那个就系特朗普，唔系嗰只狗就系呢个杜特尔特，即系菲律宾总统。菲律宾咧，如果咧对菲律宾有认识咧嘅人，佢会咁样讲啦。菲律宾当自己系美国人嚟嘅。好多人都系外地嘅美国人，所以佢哋觉得佢高人一等啊！而家输出菲佣咧，其实佢哋觉得系唔好嘅，所以佢哋穷嘅。以前啊，菲律宾啊，嗰、那个币值啊系同美金系一样啊。曾经啊，马克思年代啊，佢哋有个优越感嘅，佢哋尊重天主国教啊，每一年过圣诞要过半年嘅。咁样嘅情况底下咧。指特杜特尔特系英文唔好，中文又唔好。杜特尔特点解反美国佬，就系因为美国佬唔再重视你，你觉得你唔当我系美国人，所以我投靠中国，跟住不停去为难你，即系话俾你听，你要理下我，你要理下我，你要理下我。我觉得系咁嘅心理。咁而家特朗普而家各样嘢做咗总统之后，明朗化咗之后，咁近期咪南海又再同你玩过咯。又再派兵去驻岛咯，逢系冇军事嘅，冇你中国军队驻嘅，佢哋而家又咪派军队过去咯。口中话唔再做 PPT 啊，乜乜乜都好啦，但实际上佢做紧另外一样嘢，都系压制紧中国。你睇下，如果习近平去美国系愉快嘅。就唔系留一日啦，可以去访华团体啦，带啲生意睇好多嘢啦，唔系你特登嚟一日即刻走，有乜必要？佢有乜要嘢必要即刻走？系咪啊？可以参观更加多嘅地方，个人就因为去到特朗普系俾面色你睇，你唔过瘾你要走。如果开心嘅喺呢个环境嘅。系咪横掂都乜嘢成果都冇㗎啦，你哋唉、哎、自吹自擂，或者美国啲媒体咁样讲，我唔系咁睇，人哋俾完面口你睇，你灰溜溜咁走啊。习近平就系呢一回事。啊亦都人哋即刻今日讲明，我哋呢就唔会呢用北朝鲜呢同我哋美国嘅货币，唔会将你定为呢个货币操纵国，因为呢我哋要你俾压力北朝鲜，以前从来都唔系咁。分开嚟，但而家呢个特朗普，我就同用钱嚟带你，我用钱嚟带你，带你中国佬，你最有钱啊嘛，我咪用钱嚟打你咯，要你同北韩倾咯。但系我话俾你听，金正恩佢个政权就系因为有几支飞弹，冇咁容易妥协嘅，咪睇下咯，咪睇下咯，再讲一讲啦，讲下联合航空啦。咁咧呢件事真系非常好笑，好多人咧喺网上笑啊乜乜咧，又话种族歧视咧。我真系好希望有一日咧，啊中美大战咧就由联合航空开始。点解咁讲咧？我咁睇啦，全世界最强中国大妈挑战全世界最恶 UA 航空，点解啊？喂！大妈，我哋中国大妈出晒名啦，上去就占住个飞机，死赖死唔落噶啦！你出得我账咩？系咪啊？你唔赔几多俾我，我就拦住你，你飞机都唔俾你起飞，冲落跑道噶啦，系咪啊？全世界最强嘅乘客，如果啱啱搭定 UA， 咁啊变成咗最强嘅航空公司，咁咧就可以，即使话真系冇飞弹来往，咁我哋中国大妈咧就可以咧 同联合航空美国嘅联合航空公司咧就可以喺飞机上大打场，随胜随负。咁咧可惜到而家都未上演到。吓、啊，希望有朝一日啦吓、啊，可以咁样。第二，网络世界包括我哋嘅莫乃光先生剪卡啊，剪卡啊，有单大生意呢几日真系好重要。潮人剪卡，我系 UA 航空嘅贵宾卡啊会员，我而家剪卡，我唔代表你，即系好似嗰阵时嗰个叫做冰桶，全世界即刻攞个冰桶咧淋自己啊，跟住拍片摆上去好劲。而家剪 UA 航空咧嗰张嘢就喺度兜啦。但系咧喺北美仲多啲，喺香港有几多张卡咧？大陆更少啦，几多啲贵宾卡？但系呢一个一个大生意啊！呢位大生意咧，而家既然兴起，起码有一头半个月玩嘅，即刻去淘宝订购啊！因为横掂咧，将嗰张咁嘅卡连住个名噶咯，连住个名啊，连住所有嘅个人资料嘅，跟住上高剪。扑你一街，淘宝即刻话有呢张咁嘅卡，喂大佬做潮人，赶得上潮流，嗱嗱声上淘宝订翻张，跟住我拍住段片片，我都剪，哇几威啊！我有张 UK 联合航空嘅贵宾卡剪、啊，即刻成为火爆整个网络啊！中国人最劲啊！你睇下我哋中国人啊，几多 UK 航空联航空公司啊嘅贵宾啊，而家我哋全部霸搭你啊！而家我哋剪。哇！净系呢个势啊，都打窒美国佬啊！话俾你听，所以有谂头听过呢个节目嘅，嗱嗱声即刻走去淘宝嗰度啊，睇下有冇淘宝最快嘅反应啊，俾少少钱即刻出卡，咁咧就屌全部齐齐咧就喺优豪啊YouTube 啊齐齐剪 Facebook 啊微信微博啊带佢。屌你老尾，明明发咗1000张呢个贵宾卡，剪啊剪咗100000张，哇犀利呢个声势，即刻吓死佢。所以呢亦都调返转啦，我上次讲成龙市场系有压力嘅。当时发生呢件事 ,UA 嗰个 CEO 踩你啲鸡咳啦，但系股价一跌嘅时候，一剪卡嘅时候，第二次要出嚟公开道歉。因为点解你得罪咗啲客㗎嘛。一个贱人发生呢事嘅时候，佢咁嘅处理方法，当有一个叫做群众嘅力量同埋一个商业嘅力量摆喺度嘅时候，佢咩都唔系，即刻要出嚟道歉。其实你做乜嘢个 CEO 关佢 Q 事咩？佢点讲？最好你而家炒佢添啦，一炒佢咪赔偿俾佢咯。佢签合约噶嘛，系咪啊？你一解雇佢，你咪赔翻1亿2亿俾佢啊，美金系嘛？佢真系夹你啊！佢真系唔使俾面你噶嘛，因为佢系同你签合约噶嘛。你而家你解雇，你话佢做错事，解雇佢，你都要赔俾佢噶嘛？呢、這个先至系可怕啊嘛！吓、啊，同埋到最后尾，佢都冇下台嘅压力嘅，你点可以叫到佢下台啊？因为 UA 航空佢都要计一条数。赔俾你有冇着数？唔赔俾你，你上年同我赚咗100几亿，全民好似赚咗100几亿，帮佢帮 UA， 仲同我赚紧钱，睇埋今年先啦，系咪啊？所以呢件事都系不了了之，剪卡只不过博拉嘅啫，即系好似我哋咁，咪博拉咯，系咪啊？莫乃光嗱嗱声拎出嚟，咪又系博拉咯？呢、這个世界就系拉嘅世界。大陆是赞好的世界啊，所以看新闻都好好笑啊，如果真的有这个最强大妈对这个最强航空公司啊上演一幕啊飞机上大战，不是飞机大战，飞机上大战，那我相信会相当精彩的。那也都看到我们啦怎样可以啊真的压制压霸啊美国佬。俾啲颜色佢睇啊，所以咧做人有阵时啲嘢笑话轻松下咯。香港人真系轻松下，压力啊，真系其实真系大嘅。因为寻日咧有几个网友咧，佢话嚟做推咪，咁其实佢哋 都系想吹下水嘅啫，咁啊小型网聚啦，咁有几个嚟咗，咁我哋推咪都揾到两个嘅，咁啊而家咧就已经试做紧，咁就变咗我同阿 Ars 咧就可以走多啲地方，咁咧做多少少啦，咁咧我希望嗱呢次就完噶啦，我希望咧吓点样可以咧网台做得更加好，因为咧。我好想做啲经济环节啦，因为星期二得到，点解个名叫星期二得到？系谂呢个时候咧，阿 Tony 咧就负责做谂，咁嗰阵时咧我做客串嘅啫。咁佢话点解做星期二得到咧？因为星期二播啊，由来个名字就系星期二播啊。咁咧，你听呢个节目，咁啊讲多啲楼价啦、经济嘅嘢咧，咁你听咗咧，跟住咧你就搵到钱。所以就得到啦，得到呢条道呢、这个道路啊，系通向揾钱嘅道路，经济嘅道路，所以叫星期二得到。第一系星期二做，第二听咗识呢个节目就可以喺楼价、股票啊、经济啊呢啲事得到更加多嘅千奇百怪嘅资讯啦、啊、第二亦都系打芒果佬。因为佢住易得道，所以我哋嘅节目亦都有易得道呢个名字。所以咧，点解大 N 回归啊？因为回归翻嚟做生意点子101咧，佢又应承咗做100集嘅。嗱，我公开同你讲啊，你话做100集，你冇做少，话俾你听吓。话我未来啊，有冇 view 靠你噶啦？咁咧就想做多啲经济环节咁。早几个月啦，节目冇咁多嘅时候咧，其实就不停都系讲政治啊，讲大陆啊、香港啊乜嘢啊咁。咁咧就而家咧就同阿 Tony 商量过咧，阿 Johnny 都系咁谂噶。所以咧嗰阵时咧开始嘅时候咧，如果系忠实拥趸咧，你翻听翻咧，开始嘅时候咧就揾咗759阿林生咧上嚟做节目噶。有嘉宾上嚟做节目就是、其实讲下啲生意嘅嘢。咁阿 Johnny 都想啊。咁啊，嗰阵时咧就我哋其实一开始系四个主持嘅，咁就系 Tony、Johnny、我加大 N， 我加大 N 就轮流做。咁后屘咧就大 N 咧又事务繁忙退出咗，就我加 Johnny、Tony。咁后屘 Johnny 咧就又更加忙，咁咧就揾咗雕拔上嚟。咁啊个组合其实系咁样，但我哋本身都系想做一个即系比较微观啲啊，宏观，唔知点讲，总唔知比较一啲经济上嘅嘢。所以咧就星期二得到咧，而家咧即系叫做开始有啲力量啦，啊，即系唔系人民冇晒力量嘅人民力量啦，我哋咧开始有啲力量啦，即系有啲底气嘅时候咧，我哋系想做，所以咧未来会更加多呢啲节目嘅。但系咧，我发觉原来呢节目系冇 view， 即系大镬。点解有台湾黑白讲？我哋想啲人了解多啲台湾嘅经济同埋香港人去到点样生活。啊，如果香港人可以做到啲乜嘢，所以杰拉德老温佢哋做。其实某程度都系一个关于经济嘅环节。咁点解阿 Soku 手上嚟做呢个咩呢旅游节目呢，其实旅游都系一个经济体嚟嘅。系咪呀，咁我哋呢就会做呢啲咯，咁点解会有大匪商圈呢，就係想呢搵多啲有实力啊，或者有啲千奇百怪嘅行业嘅人上嚟讲现身说法讲，跟住早啲网友呢去参观啊，去睇啊，睇有冇商机，即係唔好话搵大钱先，即係多几条路。我深信中国人有句说话，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好难聚到各式各样嘅人，你做呢行你只可以识呢行嘅人。但係做咗网台之后，我发觉我网上嘅朋友係乜嘢人都有。咁我希望将呢班人全部可以聚埋一齐，发挥佢哋应该有嘅资讯同力量，做得更加多。我只不过係一个小角色嘅啫。所以呢，我希望即系好多厉害嘅角色啊就将会陆续出现啦，比我厉害啦，起码咁希望 聚咗啲人喺度，互相去启发，然后做到一啲嘢，咁咧就系、是、未来我哋网台嘅发展。咁咧下个礼拜点解会多个心灵嘅节目咧？其实都系啦，做乜嘢 ？EQ 第一 ，EQ 第一啦。点为之 EQ 第一？即系做乜嘢咧？即系个情绪控制得最好啲。有啲人话我做节目好怒气，但系佢嚟到见到我又唔系咁嘅，原来。咁我原来有心平气和可以好倾嘅，可以一个字粗口脏话都冇，好客气。其实做乜嘢都好啦 ，EQ 最重要，唔系 IQ。中国人做生意讲人脉，你冇人哋有，穿得埋就成一件事。我希望系咁啦。咁我都想，点解话你会上大陆做节目啊？我希望大陆嘅网友讲一啲你哋香港人唔知嘅嘢，等你哋得到启发，知道得更加多。譬如而家嘅楼市系点啦，经济系点啦，深圳呢股有冇得炒啦，上海系点啦，譬如好似我哋去济南啦，咁可能去济南又会录啲嘢，或者睇咗啲嘢翻嚟又再讲啦。咁我希望咧就做多一啲啦，跟住去韩国啦，去韩国揾老友啦，咁又去厦门啦。厦门即系最近台湾，其实等于小台湾。你鼓浪屿睇到噶啦，成个鼓浪屿，都讲到够熟过晒钟啦，翻嚟再讲啦。